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四十九集，画地为牢，猫捉耗子。王洛此时靠在椅子上，仰着脸，张着嘴，双眼瞪得像是要掉出来了似的，双手四周乱抓，而他的脖梗处开了一个硕大的口子，血正如同泉水一样汹涌地往外喷。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大概谁都不会相信人原来能流那么多血。 赶紧捂住他伤口！ 公孙边说边打开腰间的包，抽出针包和药包来。公孙一句话，众人听了第一时间都愣了愣，这怎么捂伤口？倒是小四子一个劲儿往上冲，要去捂伤口，可惜他太矮够不着，正蹦跶，衣领子被人拽了一把丢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丢给了紫影。紫影赶紧抱住，展昭微微皱了皱眉，只见白玉堂上去一把按住了王洛的伤口，血还在汹涌而出，没一会儿他的手上和雪白的衣衫满是血迹，袖子更是几乎全部染红，偏偏这里只有白玉堂是白衣，这一身红白相间，说不出的刺眼。白玉堂一手扶住王洛的脖子，一手按住那个狰狞的伤口，问公孙， 能救活？ 能，你千万别撒手。 公孙话没说完，就见白玉堂突然脸色一变， 小心！ 公孙就觉得身后赵普一把拽住了他衣领子，狠狠往后一拽，同时什么东西嗖一声从眼前过去了，他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寒光一闪，自己飞扬起来了一缕头发被削成了两段。与此同时，展昭飞身从窗户追了出去，众人都看到他出去的同时，一个黑影翻出院墙。赵普对三个影卫一摆手，三人和欧阳都追了出去，帮展昭包抄那个黑衣人，那人应该就是凶手。赵普将公孙扶稳，看一旁的墙壁上钉着半片鳞片，公孙也来不及后怕，更来不及计较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因为再拖延片刻，王洛就真的死定了。公孙快速拿出针来，一转眼36根金针几乎扎满了王洛的胸前，又拿出了一大包银针来，白玉堂都数不清楚是多少。但是公孙下针的手法快得惊人，没一会儿王洛几乎被扎成了刺猬。 小四子， 这时候小四子已经端着个小碗，捧着半碗水进来了。 半碗水，一勺白醋，一勺糖， 这是做菜？ 公孙将药粉都倒进了碗里，用手指稍微搅了几下，药粉就凝结成了膏状，白色的满满一碗，而且似乎越来越粘稠。公孙回头让白玉堂可以松手了，白玉堂松开手之前看了王洛一眼，他其实也不太相信王洛这样了还能活下来，但奇怪的是，王洛虽然脸色还是惨白，但没有刚才那种濒死的惨烈了。他此时双眼看着白玉堂，眼中是人想活不想死的坚持。白玉堂收回手，动作很缓慢，生怕有血出来，但是没有。赵普都忍不住一挑眉，赞叹公孙的神奇，他刚才那一瞬间扎进去的数百根针真的将血止住了。赵普突然有一些后悔，他轻视书生的行为其实挺无知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若是连王洛都能救活，这书生简直就是阎王的活菩萨，如果早早收在军营，不知道已经救了多少人了。赵普忍不住叹气， 我自作聪明地将他拒之门外，真是愚蠢至极。 公孙将药碗交给白玉堂，帮着暂时端住，随后抽出了一个包来，赵普和白玉堂一看 都一身冷汗，那是一包的针线还有刀叉。王洛看到明晃晃一排，也惊出满头汗，无奈他现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，只能求救一样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倒是镇定， 别动。 王洛望天只好不动，听天由命。随后公孙做了一件让众人都皱眉的事情，他低着头拿着针线跟缝衣服似的就忙活开了。赵普看小四子，蹲下小声问了一句， 哎，你爹不要紧吧？ 小四子手里拿出一块帕子折来折去还挺忙活，边瞄了赵普一眼。 当然了。 赵普撇了撇嘴，小四子将帕子给他， 给爹爹擦擦汗。 汗？ 赵普意外，公孙又站着没动还能出汗，但是凑过去一看，公孙满脸都是汗水了，密密麻麻的，但是也没空擦一把。赵普赶紧上去给公孙轻轻按了按脸，至于为什么要轻轻的，他也不知道。公孙缝完了，拿过白玉堂手里那碗已经粘稠到枣泥一样的药膏，抓了一把涂抹在了王洛的脖子上。一阵功夫之后，王洛就感觉脖子被什么固定住了，原来那些药膏硬了之后跟石头似的。王洛直着脖子，但是眼睛能转来转去了，稍微有些晕眩。公孙开始拔他身上的针， 将养几日，伤口长上就好了。算你命大，脖子有骨裂，这箍子要箍住三个月，等骨头长好了就能拆掉。以后可能声音会有些哑，没得治的。 王洛惊讶，谁还管声音不声音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。陆峰在一旁执念阿弥陀佛。等针都拔光了，王洛就能动弹了。张了张嘴，公孙瞪他一眼， 这几天别说话。 王洛赶紧闭嘴，好家伙，真凶呢，比白玉堂还吓人。想到白玉堂，王洛斜眼看了一眼身边，白玉堂依然站得淡定，拿了块湿帕子正擦手，雪白的衣服上一大片血迹。王洛抿了抿嘴，他刚才还在屋里边喝酒边骂脏话，问候白玉堂祖宗十八代呢，这会儿觉得自己亏心了，正想跟白玉堂道个歉顺便道个谢，却见白玉堂忽然抬起头快步走到窗边，同时就听到砰一声，一个黑衣人从院子外面直接飞了进来，重重摔到地上。院墙上方展昭站在那里，背着手抓着宝剑，似乎刚刚散步回来，挑了一边眉毛小声嘀咕， 都叫你别跑，跑得了吗你？ 赵普过来看了看，发现那黑衣人既没被捆住又没被点穴，但是趴在地上口吐白沫，双眼也泛白，两条腿像是抽筋了似的，浑身直痉挛。赵普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什么情况？这时就看到欧阳少征费劲儿地爬上了院墙，趴在墙头直喘粗气，累得跟行军徒步跑了800里似的。欧阳少征上来就对小四子招手：“ 小四子，给我拿杯水来。” 小四子赶紧捧着水杯过去，墙头不高，欧阳少征伸手接了水，就听外头传来紫影的惨叫声。 我也要，老子腿抽筋了。 赵普和白玉堂都纳闷，这几人出去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怎么都累成这样。展昭也挺纳闷的，看着身边欧阳少征，见他满头汗，拿了块帕子给他 擦擦呗，这么不经跑呢？ 欧阳张大了嘴，手指都抖啊抖的，指着展昭：“ 你是不是人啊？你他娘的会飞啊？你这辈子都没这么累过。 展昭从墙上跳了下来，到黑衣人身边，用脚尖戳戳他，发现没反应，昏死过去了。公孙给他把脉之后，张大了嘴， 怎么累成这样？ 众人都看展昭，展昭一脸无辜， 我什么都没干，就把他堵在林子里面逗他玩了一会儿，谁知他一直不停地跑，我叫他不要跑了，这不自己把自己累趴下了。 画地为牢，猫捉耗子， 果然是天尊的徒弟。 展昭一挑嘴角，对白玉堂点头。白玉堂叹气，这一招是利用上乘轻功才能做到的，也是阴侯独创的功夫，专门用来戏弄人。首先在地上画个圈，不能太小，最好是一亩地大小，然后将要抓的人引进那个圈里，此人必定朝一个方向跑，利用轻功堵住他，他改变方向继续跑，再追上堵住，就这么一直循环往复，不管他怎么跑，总之堵住他，就像是画地为牢，只要进入这个圈，谁都别想再出去。要做到这一招，要拥有高过对方百倍的轻功，并且速度还要快，内力还要深厚，另外性格还要恶劣，就跟猫戏弄耗子一个道理。总之这招使用的结果往往是累死了那个被抓的。欧阳少征他们估计没什么经验，想追着展昭或者帮展昭的忙，于是自己也累趴下了。 画地为牢，猫捉耗子，这是什么招数啊？耳熟啊。 陆峰歪着头摸了摸胡须，一脸疑惑，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惊，展昭赶紧摆摆手， 戏文里有的两出，一出画地为牢，一出猫捉耗子，他说一会儿看戏去。 是吗？ 嗯， 原来是这样啊，小师叔不是不爱看戏吗？ 白玉堂一脸佩服的看着展昭， 果然啊，蒙混过关的功夫是天下第一啊。 那是。等等，怎么又懂了？这耗子肯定是会赋予术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